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有惊无险的视线传送后，再入目的竟已是一片疮痍。树林边缘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天坑，坑底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身，衣着和他们一样，但是鞋底很干净，应该是机构派来的人。 机构的人也许会因为一小堆的损失而出离愤怒，但是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他们绝对不会派太多的人来。 池小池亮出腕表屏幕上显示的赔率表。 因为我观察过，这个叫魏十六的人赔率不低，应该会有参与赌博的人关注着他。机构的人不敢动太大手脚。 影子看向他的腕表，轻笑一声。在赔率表上，白安逸的名字果真排在倒数第一，赔率极高却无人问津。然而，有一个没有用户名的数字账户，竟为白安逸买了100注。尽管影子认为，这有可能是某个有钱人在广撒网、广捞鱼，但还是默记下了那个九位 ID。 他们追入了密林深处，未免暴露实力，影子早早没入了池小池的体内。战斗地点在不断变化，这点从不断变换方位的枪声中就能得知。池小池跑不动，就索性趴在楼影的背上，由他背着一路向前，不断接近战斗的中心点。远远的，他们看到了两个人。追击者的右臂发出令人齿冠发麻的机械转动声，枪声咔咔扭转，滚热发软的枪管逐渐膨胀变粗，变换成了巴祖卡的模样。火舌从枪口喷涌而出，而前方闪逃的人在密林的枝叶间灵活腾挪，身体宛如变色龙，苍绿一片与周围的绿色混为一体。然而在巴祖卡的气浪冲击下，三棵并排的参天巨树遭了殃。他一个踉跄，扑挂在一根稍矮的树枝上，前胸立即染上了树干的深棕色。树叶子弹似的打在魏十六的后背上，他松开手，从树上滚落下来，紧攥着的右手松开来，抛起了一样东西。这是之前在车上被他当作硬糖咬在口中的20面骰子。骰子尚在半空中翻滚着时，他便用左手一接，张开手心，匆匆扫了一眼。待看清后，魏十六勃然变色，大骂一声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攥紧骰子奔向更深的林中。奇怪的是，在他的手碰到一侧树木时，他的手没有再变色。那追击着他的人追得近了，打算再补上一炮。在枪口开始发红聚能时，那因为过热而腾腾散发着热气的枪管竟被凌空打了一个结。待追击者察觉到时已经晚了，炮弹轰然一响，炸了膛。巴祖卡的威力非比寻常，池小池眼看着那人在自己面前被自己的炮弹打碎成了渣子。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楼影拿起一件早就备好的篷布，当空一挥，盖在了池小池身上，阻挡住了一波降下的血雨。楼影则咬一咬牙，咽下一波酸水，冲过一地尸块，在一块干净又闻不到血腥味的地方站住了脚。池小池从楼影身上跳下，扬声道： 出来吧，我知道你躲在树后面。 魏十六从一棵树后探出半个脑袋来，当他看清眼前人后，立即喜上眉梢，不过刚刚解除生命危险的事实化愁了一倍。 小将，我记得你叫白什么 哎，我们坐一趟车来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在你对面，还跟你搭个话呢。 是啊，我记得。你是魏十六。 魏十六从树后跳出，整整乱蓬蓬的头发。 谢了谢了，哎呀，你再晚一步啊，我就嗝屁完犊子了。 不用谢。 这句话池小池倒是说得真心实意。如池小池所料，面对这两个救了他的人，甚至不用他主动开口，魏十六就极其主动提出了组队。 正好我就想着要组建一个三人小队，不多不少，就三个人，然后一起活下去。没想到想什么来什么。这个面具哥们儿，你好，刚才那枪管是你拧的吧？你真他妈帅，要是你是个女的呀，我铁定亲你一口。你是什么异能来着？刚才停车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呢？你们俩认识啊？ 娄隐面对他的一连串的问题，一个不答反问道， 你的异能是什么？ 他和池小池刚才都看到了他的动作，早把他的异能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但试探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魏十六咂巴咂巴嘴说， 不，如果要说的话，应该是运气吧。 运气 啊，我的运气从小就不大好，饮料连再来一瓶都没有抽中过。 魏十六亮出掌心里的24面骰子， 我所有的好运气都在上面了。 24面骰子每一面上都标注着一个异能，正对着池小池的那一面上写着变色龙三个小字，恰好是魏十六刚才在树上逃跑时使用的技能。 每个异能持续时间是5分钟，一天只能摇10次。第二天骰子每一面上显示的异能会有更新，而且一般会存在3到5个空白面。 有了刚才的经历，魏十六想必是把他们当成了真正的伙伴，竹筒倒豆子似的将自己的异能和盘托出。 幸亏有你们，刚才我摇了个空白面出来，差点就直接去见马克思唱国际歌了。 说完了自己，魏十六热切地看向他们。 哎，那你们呢？你们的异能是什么？ 即使魏十六是被他们强行拉入局里的，且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诚意，但必要的谨慎仍不可缺。池小池、娄隐异口同声地答道， 扭曲。 两人这谎撒得严丝合缝，一字不差，以至于两人都愣了一下。娄隐反应不慢，语气自然地补充了没说完的话， 我只能扭曲钢铁一类的硬物质，杀伤人体是没办法做到的。 这倒也不算撒谎，人体的复杂和奥妙相当于一台每秒钟能进行10亿亿次浮点运行速度的超级计算机。即使娄隐能保持着巅峰级别的运算速度，想要拆下一个人的一条胳膊，也得不眠不休地对着这个人计算整整8个小时。 攻击性异能，牛逼了。 魏十六眼睛亮亮。 也是有限制的。 娄隐抬手将左脸的面具揭开一点， 动用没有节制的话会变成这样。 看着底下横纵的伤疤，魏十六倒吸一口凉气，不禁感同身受地摸摸自己的脸，又转看向池小池，等待着他的答案。 瞬移。 魏十六一击掌，一脸得瑟。 我猜就是，那个时候你一眨眼就不见了，我就猜你有可能是个瞬移。 说话间，魏十六打算往森林外走去。路过狮山时，魏十六露出了惋惜的表情，微叹一声，捧起一片树叶撒在那一地分不清是头还是屁股的碎块上。 哥们儿，你想活，可我们也是啊。 大概在魏十六眼里，这突然冒出来目标明确的要杀他的两个人，是想要争取活命机会的参赛者，就像是棋盘上的一粒棋子，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逃出的升天，丝毫不知在棋盘上方 还有一只操盘的手。